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晚上好！现在您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即将您要听到的，我们会就听众朋友和网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通过我的新浪微博发送来的一些情感问题的咨询，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解答。那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每天22点您可以收听。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张冲老师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冲。 这个时间呢，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微信后台哈，微信后台会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我们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从我新浪的微博当中来找这些大家的问题，提出的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首先呢，就是一位女士，她说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昨天以前我还是一个毫无烦恼的人，就在昨天晚上，无意中发现我老公的手机里有别的女人给他发的微信，内容很暧昧，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晚上我实在忍不住，我就问了他，他承认了，而且呢还说和人家已经有了关系。那么我和我老公结婚才1年多，我无法想象和接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很无助，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他们的身体都不太好，可是我又不知道我应该和谁来倾诉这件事情，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提出离婚，但是呢，老公求我原谅他，给他一次机会，说一定不再这样了。那我到底该不该给他机会？我该怎样做呢？这个女生她说她自己是91年的，她的老公比她大6岁哈。这是一个并不少见的， 是的， 情感上的一个困扰，家庭中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方出轨了。那么另外一方说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直觉得我好幸福，没烦恼。一旦有一天发现是晴天霹雳， 天都塌下来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我们这位朋友其实听到他的故事我觉得挺遗憾，自己一直好像被蒙在鼓里，直到看到这个手机上的那个信息那一刻，觉得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婚姻，完全超出了自己所能接受的那个程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出轨了，背着我出轨了。我倒不太建议，他说了想跟父母说，又怕父母的身体不好，是吧？我倒不太建议他这么早就和父母去谈这件事儿，我觉得在这儿可以先冷静一下，我们再 很着急的，自己很上火的这个状态下，不要做任何的决定， 嗯， 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不理智的， 嗯， 先生的态度，就刚才他的描述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合作的，至少，没出现其他的特别让我们接受不了的那些，那些作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们试着去考虑一下，如果您的先生真的就像他所说，今后不会再犯。永远不会再犯，会好好的去守护这个家庭。您自己去做一下评估，我能否接受这个已曾经犯过错误，但是浪子回头的这么一位男人？ 嗯， 如果能接受的话，我建议您，观察一段时间，给他个机会。 嗯， 如果您觉得自己我真接受不了，他出过这一次轨，我担心他天天我都会检查去检查他的手机，我担心他随时都会有另外一份这个出轨的恋情再次来到我们的家庭。那我觉得，如果您要再这样惴惴不安的话，那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觉得您就可以再冷静的考虑是否要离婚。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哈， 嗯， 这个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婚恋问题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 嗯， 那么也经常会有女性来跟我们探讨她的各种各样的心情哈。我们也常常说，其实第一步，这个大家知道的时候，震惊、愤怒、难过、不解、委屈，各种各样的情绪可能都会有。 对对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阶段，其实先不要做重大决定， 嗯， 你先不要说我要和你离婚，咱俩明天你跟我走，咱俩离婚去，我不跟你过了， 嗯，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现在做了这个决定，只是在你现在的这个情绪下有的一个状态， 嗯， 你还不如这段时间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让自己慢慢的平静。嗯，总是需要时间的哈。 对对对。 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咱们先不在这个阶段就做重要的离还是不离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等这个心情稍稍的平静一点了， 嗯， 你能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来问问你的内心，你真想和他离吗？还是你其实不想和他离婚？你希望的是他爱你，不是希望和他分开， 嗯， 这个是女人的一个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真想离婚，像刚才张冲老师说了，你想明白了，你说我这个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嗯， 我觉得这个出过一次轨的婚姻就已经是一瓦片了，不要了啊。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有一些人是如此的刚烈哈， 是是是。 那么好，那你就照着离婚来做， 嗯， 那就是大家一拍两散， 嗯 嗯，更多的保全好自己的财产，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做计划、做打算，是吧？ 这都无可厚非的。 嗯，对。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是觉得我其实挺想和他还在一起，我其实舍不得他，我伤心是伤在我那么的爱他，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嗯， 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另外一条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男性他出轨的一个心理状态，也就是其实90%以上的男性，他即便是出轨了，他并没有打算真的要离婚。 哦，这个比例那么高。 对，其实还是很高的。嗯，大多数的是。那么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妻子很不堪， 嗯， 婚姻很糟糕， 嗯， 两个人的婚姻基础很差， 原本这个婚姻当中很多的硬伤， 对，就是第三者比原配高出很多啊，或者说这个他认为他能选择第三者的一些理由和条件要比原配要好很多， 嗯， 除非是这样。还有就是也取决于第三者的个性，比如说第三者是一个不依不饶，我非要让你娶到我的个性， 嗯， 那也有可能。大多数男人其实他们在出轨的时候，他们可能也都会考虑到家在我心里分量很重，自己也是这个包括有道德上的内疚， 嗯嗯， 是吧？所以这时候当妻子发现出轨的时候，很多的特别像她的这个丈夫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我向你请求你谅解我，我没想过我要离婚，是吧？如果是碰到那种一被发现就想的 对，我就是要和你离婚，那就没戏了。 是是是， 对。 所以从这位先生的这个态度上来看，还是一个有良知、幡然醒悟，然后有想痛改前非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 嗯、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你得冷静下来，先不要做一个。决定 急着做重要的决定， 对， 嗯 嗯，先想到的是，两个人之间，我们彼此都冷静一下。既然他的态度已经拿出来了， 嗯、 你先别着急，是吧？ 冷静冷静，降降温，也可以先给自己一周的时间，我先躲开这个环境，我去自己旅游一圈，不要做太过 过激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要报复他。我要怎么怎么样，这些事儿一定要冷静。 嗯，那可能说到这儿啊，也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哈，就想了解一下哈、 嗯、 既然很多男人在出轨的时候并没有打算离婚，他们为什么要出轨呢？ 为什么要出轨？ 难道这件事情他们就不怕万一老婆知道了，你看老婆会痛苦吧，有些老婆也会离婚吧，这样的时候就是明明知道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为什么还要去出轨呢？ 嗯，这个事儿就特别像，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就特别像那些饮酒后驾车然后被交警现场抓住的这些这个，我是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我们家很近，我开过拐个弯就到家了，我以为喝一瓶啤酒没事儿，其实这个心态很像，他认为自己的事儿、 嗯、 自己就能照顾得很好，能藏得很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他就会有这种侥幸心理， 所以有人也这样说，说其实男人在出轨之前通常都会有一定的心理挣扎，这个挣扎是欲望和理智的挣扎。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哎呀，生活好平淡，哎呀，这个出轨又有这个机会，你看谁谁谁对我有意，哎，或者我和谁谁谁之间，哎，这个能擦出一个小火花了、 嗯、 这个跟我老婆好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嗯、 他可能一方面会觉得这个诱惑存在、 嗯、 欲望也在，但是另外一方面理智上也在盘算呢，老婆知道怎么办，孩子知道怎么办，从此以后我就在老婆孩子眼里是个渣男怎么办，这个财产怎么办、 嗯、 老婆真要和我离婚的话房子怎么办，这个如何如何，这些其实也都盘算过，社会关系怎么办，老岳父老岳母那我怎么交代，是吧，这些可能也都盘算过，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可能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弱点吧，有的时候理智不能够完全战胜欲望， 嗯， 在这样的时候就出轨了， 嗯， 但是一旦被发现了，那个理智又赶紧回来了，又想的是，哎呀，对对对，我是做错了，我要请求我老婆原谅， 我一时糊涂啊， 啊，对对， 又谴责自己，其实自己也是特别内疚的， 对，是这样的， 嗯、 所以如果是这种状态的丈夫的话、嗯，那么作为妻子，你就自己要考量一下，就是。丈夫回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像刚才张冲老师所说的那样，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从此踏踏实实和老婆孩子过日子吧， 是可以修复的， 可以修复的，是吧，并对方并没有打算离婚的， 是的， 所以你要看看你自己来怎么做。 嗯， 当然如果是那个你一旦发现立刻就和你翻脸想着和你离婚的老公， 算计财产怎么分的那个老公， 嗯，那也是存在的、 嗯、 那在那样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做好保护好自己。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时才 正在播出。 下位提问的，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男朋友异地快七年了，我们平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短，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大约能有一个月，中间呢我们也有分分合合，她也有些听父母的话，我们要谈婚论嫁了，她说父母不同意，但是她又并没有带我去见过她的父母，可是我们现在依旧还在联系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对我依然还是那么的好，我该如何跟他沟通，有更好的沟通呢？我不太会表达爱，现在也很舍不得这份感情。我没太明白哈、啊，哎，张冲老师，你看 七年 了， 嗯， 在一起的时间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对，大约只有一个月， 嗯， 第一不知道你们这个异地恋怎么解决。 怎么维系的？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两人都要谈婚论嫁了。 嗯， 谈婚论嫁了， 你们还是要在异地相处吗？那么对方又说他父母不同意，相处七年没有见过对方的父母，我觉得是挺有点那个，有点奇怪的，这不是交流的问题， 嗯， 是吧？ 对于双方虽然见面的机会这么少，然后还能把关系维系到七年，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奇迹的事儿，很难理解。 嗯， 另外呢，我在想，不知道她的这个男朋友对她的所谓的好是怎么个好法儿，这是我想象不到的。你看，又见不着面儿，然后又没法儿啊，每天啊朝夕相处，好，怎么才能体现出好来呢？连对方的父母都没见过，我觉得在这儿要多去考虑一下，他为对你好，或者对你们将来的发展、将来的婚姻做了些什么，而不是看他眼前对你说了些什么。我觉得要这个要重新去好好认真的去考虑一下。 对，就是对于他提的问题，我也感觉挺模糊的。 嗯， 就是相互好了七年了，一年只能见一个月，这份异地恋就像张冲老师说的，能维持到现在真是挺不容易的。你们一定有你们能维持到现在的方式和方法。我是奇怪的是，通常恋爱七年是特别长的时间， 是 恋爱七年，除非是你们的年龄很小。如果说到了婚嫁的年龄了，恋爱了七年还没有谈结婚，我觉得或者说谈结婚了，对方还有理由说我父母不同意我现在结婚，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蹊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我想知道的是，这位女生，你对你的男朋友了解多少？ 真够像你想象的那么了解他吗？ 对，你和你男朋友异地七年，你了解他的生活能有多少？他现在的生活中除了你之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你们情感的状态？ 有很多因素。 我也很想知道。那么他父母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不同意还是几年前不同意？现在如果不同意的话，也就是你们相恋了七年之后，他去告诉了父母说我有一个恋爱七年的女朋友，父母说我不同意你们离婚。这个听上去，尤其还没见过你，不同意你们结婚啊，尤其还没有见过这个女生，为什么没有能见面？这些我都觉得是挺可疑的。 是啊，有很多的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你的这个感情之间需要去你去做澄清的这部分。 嗯 嗯， 所以能不能再详细的你再了解一下，然后再跟我们说的更清楚一些。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向张冲老师提出来，就是我觉得我感觉你们的交往中有让我感觉有疑点的地方，或者我们大多数人听了都觉得有疑点的地方。 大多数人听了会觉得异于常人，这件事儿我们有点很难理解。 嗯 嗯，这些可能也是你们关系之中相处的这个关键的地方。 嗯， 怎么相处，你究竟了解彼此多少，这些都是要进一步弄清楚的。 对，看我的这个微信当中哈，有朋友提出的问题。一位呢是这样说，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妈特别特别的疼我，我是我妈的独生子，我父亲呢很早就走了，那我妈对我真是呵护备至。问题在于，一方面我妈挺想让我找女朋友的，另一方面所有的女生她都看不上眼，只要带给她看，她都觉得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儿不合适，那儿不合适，每一个女生她都挑。现在我已经有经验了，我一般呢是这样，不是刚刚认识一个女孩就带给我妈看，是已经相处了半年了，我自己认可了，我先跟我妈说一大堆好话，然后把女孩带来。可是我妈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当我要跟我妈说我就要娶她，我妈就开始跟我生气不说话。他说我也不反对，你要娶就娶吧，你要娶了我就不上你家门上去了。这就是我妈威胁我的话。面对这么一位老母亲，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母亲母爱的这个伟大之处，就是让你没处躲没处藏，是吧？那我倒建议你继续和，虽然我们很爱自己的母亲，很尊重自己的母亲，怕她受伤，但是我还是坚决拥护我们这位朋友要和自己母亲斗争到最后。你要自己喜欢的人去跟他结婚，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你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你的自由。 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怎么想办法不伤害母亲那么多，让她相对来说能更能接受一点你们啊，你们在一起，这就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说妈妈的工作可能不太好做，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但态度一定要坚决，一定要告诉她这是我做的决定，不会因为您的意见而改变，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啊，去孝敬您，为您好，但是我们希望您不要对我们的生活有额外的影响。 嗯， 态度一定要摆端正，尊重的态度去和自己的母亲去聊这件事儿，同时也要给自己的妻子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告诉她妈妈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么一个性格，不要因为她的这些表现呢去跟她记她的仇，这个预防针是要打的。 对，真是的啊，这种妈妈有，这种妈妈就是一个亲情的绑架， 绑架， 真的是一个亲情的绑架哈。但是呢，我们话虽然这个说这样的道理，但我们还能听得出来，这儿子也很爱妈妈， 是的， 特别怕伤害妈妈，但是妈妈呢是这个觉得你也可以这个。确实是啊，怎么能不伤害妈妈呢？可能任何女孩你妈妈都会不满意， 是的，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不过呢，有些妈呢也就会让步了，比如说娶也就娶了。妈妈真的会不上你的门吗？我觉得不至于。 对啊， 只要你的女友和未来的妻子没有和你的妈妈造成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你娶了就娶了，是吧？但是妈妈为什么会如此？任何人她都看不惯，这个可能和你们一直之间的互动是有很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妈妈可能会觉得你就是她的，或者她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哪个女生都配不上我儿子，这都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因为你娶妻，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断了，我觉得不至于。所以可能妈妈也要承担一点小小的挫败吧。 是，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你想我谁都不伤害这件事儿，我谁都不能伤害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把谁都伤害了，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为了我们将来的发展去做一定的自己的让步，自己去有一些委屈，这是肯定是一个必经之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是一位女士，她说：“我61岁，我老伴64岁。年轻的时候，他没有稳定工作，也失业过。我从来没有逼过他。他找到工作呢，就长脾气；没工作的时候，就大气不出。我上班回来干家务、带孩子，付出了很多。年龄大了，他有了稳定的养老金了，那么每个月5000多呢。他还又找了一份开车的工作。有了养老金之后。”大约是10年前，他拿着银行卡、身份证就走了，再也没回来。10年了，我就那么一点点养老金，身体又多病，跟他要过钱，但是他一分钱都不给我。他听他嫂子的，他嫂子给他出主意。这个微信啊，到这儿就没了。那我在我们微信后台想找第二条呢，我也找不到了哈。那看来这个问题虽然不完整，但是能看得出来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或者是他想让他先生回来或者是他希望通过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办法能够让他先生养家。他说他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啊，这个女士说他自己的养老金是3000，他这个先生，他的老公的这个养老金呢是 5000加。 他们还在婚姻存续期间，还有孩子呢，对吧？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呢？两人也不能对簿公堂，还是可以对簿公堂？怎么去让对方能够养家养他呢？ 这是一个对家庭的义务的问题，就是我对这个家庭我要有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到不了法律的那层面，但是 说情说理，还是真的可以去对我们这位男士啊，提出点要求的，有点太自由主义了吧，是吧？是心怀诗和远方，还是怎么着？然后拿着钱就走了， 拿钱走了，对。然后那个哦，因为现在还有自己的工作嘛，找了一份开车的工作， 嗯， 对吧？然后就不回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没有。妻子是觉得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又养家又养孩子，现在岁数大了，我的情况比你弱，我的收入比你弱，身体也比你差，你应该来照顾我。他说的是对的，这是指一对儿，那么有情有义的夫妻， 是， 或者说愿意履行夫妻责任的这样的夫妻没问题，但是你要碰到那个在婚姻里装聋作哑，不愿意履行夫妻责任的，不愿意履行家庭责任的，你还真是没有办法。要么可能你可以这个通过比如说孩子啊，或者通过亲人啊做他的工作， 做工作 啊，因为我们也特别难判断哈，就是对方为什么会做这种选择，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样他是听他嫂子的，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积怨，磕磕绊绊的事情，到他现在他有了自立的能力了，比如说他自己退休金这个养老金也高了，自己现在还能够再找一份工作，他可能躲清闲去了，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他就是不大愿意为家庭再负责任的、再尽义务的这样一个老公，这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这个亲戚的一些这个言语，就像你说的，他嫂子的一些言语， 他有一些煽动。 哎，对，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家庭的事情吧，还得自己去解决啊。 是，不行就开个家庭大会。看看找找帮手，一块儿帮咱们互相做做工作，哎，我希望你能对这个家庭做出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对， 我们希望你这样，孩子也希望你这样，大家在这儿能开诚布公的谈谈他对这个家有什么要求，也能在这儿有机会让他去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别自己就带卷着钱远走高飞了，这个就有点真的是说不过去。 对，好，谢谢张冲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说不相信爱，有人说找不到合身的爱，是否我们对爱充满了太多负担，太高标准的期待，怀疑爱究竟存不存在，自恋的人最悲哀，去爱别怕伤害，没有谁应该为谁保证未来，手去爱，就算爱又会离开，爱过就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好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来自于我们的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的一些困惑，您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给我，我会看到大家的问题。今天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的是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有一位女士说道哈， 我们听听。 我的大女儿8岁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呢是一个儿子，今年5岁了。我现在和我丈夫，我们俩结婚也有8年的时间了。当时呢和他好了之后，这个其实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怀我的女儿的时候，是和我的前男友怀的。那时候正是和前男友要断不断的时候，也是在感情上觉得很难过吧，就找到了我老公。我老公这个人呢挺好的，而且他对我是一下子就特别满意。所以事实上我的女儿是我前任的，但是当我发现怀孕之后，我去和前任觉得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了，我迅速的就和我这个老公就结婚了。那这样的话呢就生下了女儿。二儿子呢当然肯定是我老公的。我在结婚之后没有和前任再有更多的来往。但是这件事在我心里边就是个心病啊。比如说这个别人当别人提到孩子长得像谁的时候，我心里边就特别的咯噔，脸上就特别的不自然。比如说女儿生病，再怎么样我再忙，我也不让我老公带着女儿去看病，一定要我自己带着去。我生怕像有一些报道中写的那样，因为验血啊发现了自己的女儿不是亲生的这种事情。我女儿和我老公的关系还挺好，因为是大孩子，我的老公呢对这个女儿特别的疼爱，总是给这个女儿买这个买那个。我老公还总会说女儿要宠，儿子就不能那么宠了，所以事实上他对儿子反倒没有那么宠。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好，有心想跟他说出一切又觉得不可能，说出了一切婚姻也就彻底破裂了。希望的是维持现在的岁月静好，但是毕竟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啊，该怎么办呢？ 确实是这个心病就像一个炸弹一样，一直在这儿，好像随时就要爆炸，但是一直就这么多年，就我们这位女士就这么一直忍过来了， 好为难 的 事情呢。对， 但同时她又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女士。赶上了这么一位对自己真的这么爱护又这么疼孩子的这么一位老公。 对，怎么办哈？ 反而会更加让他感觉到内疚。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听了我们都觉得挺为难的， 很虐心的。 对这种事情怎么办、嗯、你就像他说的说了我们不能够预判婚姻会怎么样两个孩子会怎么样这段感情会怎么样那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这个但凡正常的人接受起这样一件事情来都是挺难的 确实是 但是如果不说呢这件事情又一直压在自己的心里哈维持现在的现状目前看来也不错因为两个孩子也都生活得很幸福其实有些时候不知道真相的人们因为不知道真相反而生活得很平静 反而会可能会更幸福 可能会更幸福一旦说出了真相就会打破现在的宁静了 是 可能是这样就是出于全盘的一个考虑那可能像现在这样的维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但是这位女士的心理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每天都是如坐针毡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你要通盘综合来考虑到底真相更有利还是不说出真相更有利这个所谓的更有利你现在牵涉到了很多人不仅是你一个人牵涉到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六岁的孩子 是 吧 是是 你还牵涉到了你爱人你牵涉到了这么多人那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还是没想好没法下这个决定那咱们就想一想如果您做了某些行为对谁会更有害比如说我什么都不说可能我把这个秘密一直带到人生最后可能会心里就觉得特别对不起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丈夫 对 特别对不起但是如果您把这件事浮出水面如实的去和自己的先生去沟通那可能最受伤害的很有可能是您的女儿这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特别特别不公平的因为他什么没有任何的过错他就要承担这个结果您每天在受煎熬在受自己的内心的谴责可能这就是您在承受的这件事儿的这个后果吧我觉得这事儿是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就不要再让更多的尤其是孩子一起来承受这个后果了 对就是这些事情您综合考虑 对 外人真是没有办法帮您拿一个主意 对 因为这件事情是太为难了我们也觉得很为难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帮您拿了主意承受的可是您和您的家人 是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您自己来拿主意了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还会有那我们不能只考虑到眼前我们还要考虑到未来比如说咱们翻回头翻到八年前如果这个女士知道自己怀了别人的孩子怀了前任的孩子那时候做选择可就容易多了 是啊 那时候如果没有和现在这个人或者当时说实话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是 或者说那时候没有选择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那后面的这些纠结内疚可能都会少很多也不会造成对别人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不能一时糊涂种下一个种子我们要看到未来那个结果可能是什么呢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件事上有这么一个结论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所做的一切都要负责 对就是这些事情上这些可是大是大非这些事情上你得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判断如果早八年前我相信这个女士大概一次又一次想过这个问题早八年如果那时候你有机会跟你现在的丈夫那时候还不是丈夫呢去坦白该怎么处理或者你早八年前你当时自己的一些决定能少伤害周围的人 的 那该多好哈 是的 再看下面这是一位女士她说道她说前一阶段吧就被别人忽悠也是有朋友也有这个自己过去的同事被人家忽悠从家里边拿出了30万块钱去做一个投资结果全部失败了30万块钱没有追回来现在我老公说死说活就要和我离婚他说离婚的原因不仅是心疼钱而是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没有跟他商量其实呢我确实没有和他商量第一商量了他不会让我拿出这个钱来第二我是希望 这个钱，我赚了钱之后，就像人家所说的，我能赚回来一倍的钱，我希望他能高兴，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惊喜，所以我没有告诉他。现在我也知道我自己错了，我都恳请他原谅我，他都不原谅。他说我能有这么大的主意，拿出去30万块钱都不告诉他，他觉得他死活不能原谅我，非要和我离婚。我们的孩子今年小升初，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想离婚啊，我该怎么办啊？ 先生也是一个挺执着的人，30万不是小数，但也绝不是让人就说我就给他盖棺定论，这个人就太不值得我再次信任了。 嗯， 我觉得30万又到不了这个程度。 对， 我觉得真的想劝劝这位先生，还是给自己太太啊，孩子还小升初呢啊，这在这个重要时刻，太太又不是出于什么恶意去做一些，只不过是一时糊涂啊，做了这些事儿，又不是什么太大的原则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不要赶尽杀绝。 嗯，但是问咱们问题的是太太呀，要是这个先生能听到当然就好了。 是啊，是啊， 现在太太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还是应该跟自己的先生啊，好好的去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我就是想拿他挣了钱让你高兴一下，证明我自己还是有用的人，我还是也能给这个家庭做贡献的人，把自己这个出发点跟自己先生沟通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未必会真的那么狠心，因为我是以一个孩子父亲的这个这个心态去考虑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 气头上， 然后就想拿这事儿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把你这个以前的这个自由散漫，这个不和我这么大事儿就自个儿 就 私自做主， 对， 就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是也想让你长记性，所以会说的这么严重， 说的比较狠。 作为一个孩子父亲，怎么那么轻易的就30万就会让自己的太太和自己分开？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 对， 好好做做工作吧。 对，对。另外，这个是不是过去确实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您没有听他的劝，因为男人总是比较理智一点的啊，女人可能在这方面会比较感性一点哈。可能有一些时候您没有听他的劝，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啊。如果有这样的时候，这一次认错啊，别人如果能接受，是你真正意识到自己错了，别人才能接受。你如果只是说对不起嘛，我错了嘛，我都是听人家说，我这个我就一下子糊涂了嘛，你怎么那么小气啊，不就是30万吗，你这你还值当和我离婚啊，哎，这就不叫真的认错。 对，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看着好像是30万的事儿，不是30万的事儿，是您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重视先生和您这个在您心中没有那个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就会觉得自己不重要了，我在你这儿不重要了，我算了，那我就得强调一下。 说得太对了，就是男人的尊严呢，人家是丈夫呢，人家甭管这个钱是你们俩谁赚的，这是家庭财产，你从家里拿出这么一大笔财产，你要做这么一大件事情，你都没有跟你丈夫商量， 是 你把这个男人置于何地呀？ 是啊， 当你这个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你真正去道歉的时候，我觉得他才可以谅解你。 对，您只有把这些事儿弄明白之后，写出来的检查才够深刻，才能交上去，然后得到一个是吧宽大的处理。 是， 毕竟咱们犯错误了，诚恳一点，深刻一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我们说，我和我男朋友啊在一起都快3年的时间了，双方呢都已经考虑到要结婚了，也都见过父母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突然的怀孕了，怀孕以后呢，他爸爸妈妈知道很高兴，说赶紧要结婚吧。那么那几天啊，我和我男朋友突然因为一些事情吵架了，吵架我的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别扭，当时呢我出于赌气，也是因为想让他伤心，我自己就到医院把这个孩子呢就去处理了。现在呢他爸妈知道了，他爸妈一下子特别生气，说这么大的事情，而且他们在家里边在期盼，说我做了这个决定， 当然我和男朋友的吵架已经好了，复合了。我告诉了男朋友之后呢，男朋友也很伤心，但是最后安慰我说我们还年轻，不行就再生吧。可是他父母原本很喜欢我，一下子就不同意我们结婚了。他父母说我太倔，我还能做这种事。而且呢，他妈妈说很多资料上都说这样自己到医院做了流产再生孩子就很困难了，说如果得过一些病那更困难了，将来不能生孩子怎么办。而且他们很期盼着这一次怀孕的话，他们觉得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应该他们很快就能抱孩子了，所以他们觉得我欺骗了他们，而且觉得我个性太倔。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和他父母很僵啊。 嗯，要说个性倔不倔呢，我也认为确实是挺倔的。 嗯 嗯，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认识到自己这件事儿的冲动，用一时糊涂四个字恐怕都没法形容他做的这件事儿。 对，如果说两个人就是吵了几句嘴闹别扭，你为了让他伤心去做了这件事情，那说明你也是个做事情很欠考虑的人， 有点冲动了。 咱们说为了让为了想让他这个伤心，咱们说他两句骂他两句， 哎， 可以 打也打得，骂也骂得，花他的钱都可以。 对， 不能用这种一次吵架我就要去做出这么大一件决定。 嗯， 这件事儿可能还对很多人来说，这件事儿永远都没法接受，永远没法理解的。 对， 这件事太过火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未来的公婆本来是一个盼着马上就要双喜临门的这个好消息来了，又娶媳妇儿啊，又抱孙子，就这两件好事马上就要来了，突然这么大的一个变故，老人肯定会接受不了。 对， 而且也能从这件小事上看出来你做事儿的风格以及你性格的特点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让他们觉得今后和你相处会有很大的困难的，他们可能会望而生畏，会很害怕跟你相处，今后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认识到自己这件事做的不妥，做的冲动，一定要和老人去做一个诚恳的道歉，这件事儿你做的确实是不对。 嗯，这件事情自己有错在先。 嗯， 而且呢，男朋友虽然原谅你了，男朋友可能没想那么多啊。再加上你们也有感情，所以让男朋友要带着你要一起向他父母很郑重的去道歉，这个僵这个结还需要你来打开呢。 是的是的。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男生，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和女朋友我们俩刚相恋三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历史，他交过四个男朋友，其中两个男朋友他都同居过，这就让我心里边觉得很别扭。我觉得我问他是不是在感情上比较随意，他说也不是，是因为他那时候一个人到北京来，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别人当时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当天他就住到人家那儿去了。他说是因为生活所迫吧，当然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有了自己的收入，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合租了房子哈。可是听他讲过去的感情呢，我就是觉得他每一次做决定都很随意，似乎都不是真正一段感情的开始，只有一个男朋友，他说对方也是喜欢他的，他也是喜欢对方的。那么再加上我们好了这三个月呢，我会发现一方面他和我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俩在一起吃饭吧，不断的会有电话，电话都是一些男生，这些打来电话和他说话的男生都说的挺随意的，我看他跟人家也嘻嘻哈哈的，我问他这里边为什么他和别的男生交流起来还是这样，他说都是熟人，他和别人没什么的。 嗯， 我的女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过很多的恋爱史，还和别人同居过，现在还有不少男孩子找他。你要说我有什么地方觉得他很好呢，他长得漂亮，人很开朗，我比较内向，我比较较真儿，他呢是做任何事情都嘻嘻哈哈。我其实挺欣赏这种女生的，我不想找一个和我一样特别较真儿、特别内向的女生。她有吸引我的地方，可是她的那些历史以及她现在和男生的这些关系，我又很难接受。我该怎么办啊？ 很难的一个问题， 是吧？ 真的是挺难的一个问题 啊。Uh-huh. 这个女孩她有过去，有自己的啊恋爱史，可能会，而且还在这儿很坦诚的去跟这位男士去啊 去说自己过去的恋爱史。对、 哎，我自己以前有过几个男朋友，跟谁很有感情，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我觉得能开诚布公的把这个自己的过去能和自己。能和男朋友能去说，我觉得首先说明这个姑娘她还是真的是一个对自己所作所为还都是负责任的， 嗯， 能够在她这儿能去把这些话说出来，而不是藏着掖着，一直做一个神秘的人物一样，让我们这位男士，如果他不想说的话，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些事儿能藏得很好，但是还是选择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现在这份感情的一个尊重， 嗯， 我们这男士可以再跟女朋友自己再谈谈，究竟是现在我是否是你的啊、最终的你的选择。 嗯，我也觉得两个人相处其实是这样，就是刚开始才三个月的时间、 嗯、 彼此还是需要更多了解，有可能是这样，女孩子还没有觉得你是特别确定的那个男朋友，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到那么深厚，还没到这个程度，有可能女孩子还是在比较没有扎了根儿的那个阶段，还是在比较摇摆的那个阶段、 嗯、 或者不能确定的那个阶段，所以能不能再给对方和自己多给一点点时间，咱们再相处三个月，也许你问我们的问题就不同了， 嗯， 是吧？既然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那就再相处几个月再试试。 多给点时间，别着急， 嗯， 别着急，现在就下结论，让他也看看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多去跟他接触接触，了解一下他是否是你所能接受的那个未来的妻子。 嗯，女生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今年27岁，别人也介绍了一个27岁的男生， 嗯， 和这个男生一接触呢，才发现他家的条件远胜于我家，他家都是城市里出身的，而且他工作好。存款自己也有啊，父母也给他买了房，自己现在虽然没有买车，但是他父母有车，他说他更喜欢坐地铁上班，人挺好的，长相虽然一般，但是我挺喜欢他的性格，最重要的是我家和他家差太远了，我基本上除了学历和他相当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地方和他是比较搭的，我还是比较坦诚地告诉了他这些，但是好像他并不是很在意，可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介意这些，我总是觉得两家情况特别的不一样，我总是在想，如果我父母将来和他父母坐在一起，我父母是那种进城都会不认识路啊、搭地铁都会害怕的父母，该怎么办呢？嗯， 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判断就先放在啊生活背景、物质条件上，其他的我没听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先说咱精神上能不能合拍，这是其实是更主要的。我觉得姑娘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考虑考虑两个人的关系，评估一下是否适合在一起组成家庭。 嗯，这个张成老师说的特别的对哈，我们没有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其他方面和这个男生的契合。27岁，两人年龄相当，对吧、 嗯？ 你是说你好像欣赏这个男孩子，长相虽然一般，但是个性啊、谈吐啊，你都挺喜欢的。那么男孩子是不是也很喜欢你？你们相亲了之后，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彼此在交往的，可能是交往初期哈、 嗯、 这样一个状态中？你能不能先放下那些背景的事情，先考虑到的是你俩是不是合得来？ 先别说俩家合适不合适，先觉得你们俩人合适不合适、 嗯、 也别觉得自己低人一头、嗯、别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一个啊卑贱的身份，其实不要这么想，你能从你的家庭当中和他取得一样的学历，说明你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你完全有权利有资格去和他交朋友去谈恋爱。 现在不是对方在看你挑你的家庭你的背景，是你自己在嫌弃你的背景。 是的， 所以在这个关系里你就会很不舒服、 嗯、 如果你能够不嫌弃你的背景，就单纯的是你是一个女生，他是一个男生，你们俩谈谈恋爱，看看两个人彼此是不是两个人